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六面经文第四行看起。无根庄严故，身心坚固，精勤非懈，常无迷妄，即然调顺，断诸烦恼。五根：信、敬、念、定、慧，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。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讲十善业落实在五根里面，它能够得到的效果，就是经上讲的庄严。经文里面有五句，就配这个信、敬、念、定、慧。我们今天虽然是出了家了，受了大戒了，信不信佛？很难说。我当年出家，我出家两年才受戒，受了戒之后到台中去看老师，老师远远的就看到我，指着我说，你要信佛啊，很大的声音叫着，你要信佛。那个时候我学佛九年了，我去学佛去年出家的，出家就教佛学院，佛学院教了两年才受戒，受了戒回去看老师，他指着我的时候，你要信佛。当时我也愣住了，然后老师给我解释，信佛不容易啊，有许许多多出家人一直到老死都不信佛。为什么佛家常讲袈裟之下是人身呢？不信佛吗？为什么说地狱门前僧道多？不信佛吗？所以我们想想，我们信不信佛呢？什么样的人才叫信佛呢？依教奉行的人叫信佛。我们在这个十善业道经里头，这个经通大小乘，现代人讲的五乘佛法，三乘之外还加个天乘、人乘。十善业道通五乘啊，五乘人呢、共同修学的科目离开十善业道啊，就不是学佛了，那当然谈不上信佛所以这个信字好难呐。欧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 跟我们讲了六种心。这六种心我们有没有呢？六种心里面第一个是信自己，信自己有佛性，信自己有佛种，信自己决定能成佛。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呢。第二个信他，他是老师，老师是佛。佛虽然不在世间，但是佛的遗教还流传在世间。佛灭度之后，我们读到经典，如同见佛。展开经卷呢，就如同在听佛的教诲呀。佛所教导我们的字字句句都是我们自信的心得。我们相不相信？是我们自己本具的智慧德能，不是外来的。佛是明心见性，我们自己是迷惑颠倒。撇开迷雾不谈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没有两样啊！自信本具德能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，都是圆满具足的。圣人他觉悟了，他用上了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上了，我们迷失了自信呐。用不上，虽有用不上。我们用的是什么呢？是妄想分别执着。我们错在这里。诸佛菩萨，我们读了大乘经知道，从来没有离开世间，从来没有离开我们。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。如果哪一天你觉悟了，宗门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你忽然就觉察到周边全是诸佛菩萨，这一部大藏经啊，活活泼泼的就显在我们生活范围之内，六根所接触的无不是诸佛如来的大经大论呐，这叫信他。自他不二啊，这个是第一对。第二对呢，叫我们信事信理。事有理无， 所以这个四是幻有，啊，佛法里也称为妙有，啊，离无呢，离是空寂的，称之为真空，啊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四摄真相。啊，第三对教给我们性因性果。因果，用现在人的话来说，是真理，永恒不变的。世间法里头它是真理，出世间法里头它还是真理。啊，因此，我们起心动念造因，不能不注意。种善因，必定得善果。可是我们现在啊，真的是迷惑颠倒啊，没有能力辨别善恶。啊，我们常常看到许许多多人把恶当作善，把善当作恶，这就是佛法里面叫颠倒妄想啊。啊，颠倒在哪里？就颠倒在这些地方。如果我们这个性有了根了，啊，性有了根就是性里头有十善业道，啊，十善业前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诸位要记住啊，一定要落实，啊，要把十善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行为，啊，不杀生，这里的含义很深很广，啊，决定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，才叫做不杀生。啊，不但对有情众生不起伤害他的念头，对于无情的众生也不起伤害的念头。啊，我们看一株小草，啊，长得很活泼，长得很好看，啊，你能忍心从他头上踏过去吗？啊，戒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清净比丘不踏僧草。这都属于不杀生的。啊，但是戒律它有开源，除非这地方没有道路，必须要从那里通过，这个可以。如果有路，啊，路拐个弯，你要抄近路，从草里头踏过去，这个是犯戒的，这个对不起众生。啊，如果是有急事赶时间，这可以。所以佛家的开源很多，啊，开车吃饭要懂得，我没有急事，不赶时间，我不可以抄近路踏僧草。啊，我一定要从路上走。啊，不但对于这树木花草，这个我们今天还讲是生物。对于石块沙土，我们也要爱心备至啊！啊，绝不可以轻易的毁辱。不杀生才做到像样子了。 啊，不偷盗这一条，我也说得很详细，决定不可以有占人便宜的念头。有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叫盗心。你虽然没有盗的行为，你有盗心。啊，底下我就不必再重复了。条条戒律都非常精微。啊，那有人说佛家这个戒律太严格了，我们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你的烦恼习气太重了。佛所讲的这些戒条是你自信本具的德能，哪有做不到的啊？自信本具的嘛，不是佛教的啊，不是佛菩萨制定这个东西来约束我们，不是的，那你全搞错了。佛菩萨帮助我们恢复信德啊，帮助我们消除烦恼习气啊，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而已啊。我们首先要相信，然后你再欢喜接受啊，真正用功洗刷自己的过失，恢复自己的德能，身心坚固啊，身心里头尤其是净土啊，但是净土里头必须要懂得心净则佛土净啊。如何做到心净？必须要三业清净。三业清净那就是十善的圆满啊，身三口四意三呐，啊，真正都做到了，啊，做到了说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啊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这叫功夫成片。啊，我们取净土就有把握。这一生呢，就没有空过了。所以信里面具足十善，十善业道落实在性根，身心坚固，你的信心不会动摇了。十善落实在净根，净是精进，金钱不懈啊，我们现在有懈怠懒散，这是烦恼，这是习气啊，精神提不起来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精进里面没有实善啊，换句话是有个精进的空壳子，里头没有内容啊，怎么想精进也精进不起来啊。精进里面具足十善呢，这精进就有内容了啊，真精进大经里面常说自他不二，度人就是度自己，度自己就是度众生。说到极处，佛讲了生佛不二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讲到此地，底下三句从明天继续说啊。